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 FM 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11点，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苗山主持。 正确的呼吸防护，从科学佩戴口罩开始。空旷场所不需要佩戴口罩，进入人员密集或密闭场所需要佩戴口罩。公众建议佩戴一次性医用口罩。棉纱口罩对预防病毒感染无保护作用。一次性医用口罩，深色面具有防水功能，应该朝外；浅色面具有吸湿功能，要朝内。我们佩戴时要注意鼻夹朝上，将口罩展开，鼻夹夹紧，使口罩与自己的面部完全贴合，将口鼻完全罩住。摘口罩时，我们要注意手不要碰触污染面，直接摘下耳戴即可。我们的口罩摘好后，要立即洗手。戴好口罩，守护自己，守护家人，守护我们的城市。 乐享生活2022继续相伴。老时间， 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 老地点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老熟人， 我是主持人苗山。 每周二还推出迎冬奥游世界特别节目，带您乘着电波逛吃全球。还等什么？快快加入吧！ 要来哟！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北京时间的11点05分，欢迎来到正在直播的乐享生活，我是主持人苗山。刚才片花也介绍了，每周二都会开启我们迎冬奥游世界，而今天我们这一站冬奥举办城市之旅是哪里呢？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曾经有人这么开玩笑的说过，说欧洲有一个中国叫意大利，因为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欧洲所有的国家里，意大利和我们好像无论是文化还是历史还是吃的方面都是很相近，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意大利。啊，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到的是来自于意大利国家旅游局的陈阳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有请陈阳。 大家好，我是意大利国家旅游局的陈阳。 哎，陈阳今天要给我们介绍哪座城市？ 今天主要跟大家讲一讲都灵，但是说起冬奥的话，其实意大利目前已经3次和冬奥结缘了，就是之前在1956年和2006年分别在科尔蒂纳和都灵都举办过冬奥会，然后在不久的未来，也就是2026年，就是我们会接棒北京再次举办冬奥会，然后这次的主办城市是米兰和科尔蒂纳共同举办。 哇，这是代代新城市是吧？哎，有点其实像我们北京是吧？ 对，主要是这样的，像米兰这种大都市的话，就像和北京一样，我们是在可以在室内场馆进行这种比较大型的比赛， 比如冰上啊， 对，主要是冰上运动，但是涉及到滑雪项目，你得去山里头，我们这个时候就可能要去到像崇礼这样的地方，那么像崇礼这种地方就很像科尔蒂纳了， 对， 都是属于山区， 这是我们的张家口是吧？所以刚才其实陈阳也提到了，意大利曾经有2次举办过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而且在即将在2026年接棒我们北京冬奥会，成为下一站的这个冬奥会举办城市。而且我刚才其实开始的时候也跟大家说，对于中国游客来说，意大利特别熟悉。你看，同样历史悠久啊， 对对， 同样热情开放， 同样爱吃， 关键是还美食挺丰富，还有的吃。 对对对，就是纵观欧洲，我觉得意大利这个可以算是西餐的鼻祖了，你要吃最正宗最好吃的东西真的还要去意大利，我个人认为啊， 而且种类还丰富， 对 对, 对, 对 吧，你看就是咱就不提名了啊，有一些国家由南到北就是名菜就那一两道，而且我意大利你都别说由北向南这么着数，每个城市哪怕挨着的小镇甚至村庄可能味道都不一样， 对，每有些地方可能还有他们当地的那种特色的东西，就连一种面包可能都会他们成为当地的一种招牌菜啊这样的。 所以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意大利。今天我们选择一个城市吧，就是都灵。 我们讲讲都灵吧。 好，咱们从都灵开始，通过都灵了解这座城市，了解这个国家。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啊，和我们互动交流，一边听我们俩这个聊天，一边也开启一下您的意大利回忆。无论是您看过的小说，这个场景发生在意大利，还是曾经旅游，您去过意大利，或者是你说这个地儿是我旅游清单上特别向往的目的地，也可以和我们说说。总之提到意大利，你会想到什么？搜索微信公众号苗小山，树苗的苗，大小的小，珊瑚的珊，或者是听听 FM 找到我们乐享生活聊天室，和我们开启你的意大利独享回忆。好，我们现在走进都灵吧。 我们来说都灵。首先我们想在脑袋中回想一下意大利这个版图，它是个靴子形的，比较长条的。然后我们一直往北走，就是往靴子上沿走的话，在那边有片大区叫皮埃蒙特大区， 靴筒是吧？ 对对对，它是挨着法国和瑞士的。然后那边的话，大家也都知道，那边有阿尔卑斯山。那么阿尔卑斯山的南部一直往下呢，就会深入到意大利中间嘛。然后在这片地区就有这个地理优势，就有很多滑雪场。就意大利的话，大概大大小小的滑雪场有300多个，你可以想象吗？300多个，真的， 而且都是扎堆开，是吗？ 因为山里面他们这个真的是得天独到的，得天独厚这种地理优势，就是很适合他们去做这种滑雪运动。然后皮埃蒙特大区就是这样一个山区众多的这种大区，然后在中间他们的这个首府就是都灵。都灵其实是意大利的第三大城市，它首先是个工业重镇，就是你们可能很多人喜欢汽车，知道菲亚特，其实它那个总部就是在都灵。 哦，那儿产的。 对，然后在都灵就有这个汽车博物馆，就是如果说是感兴趣的人，可能也会去看看这种汽车相关的这种。 很多男同学去欧洲旅行的时候都不忘进汽车博物馆，是吧？ 然后可能吸引男生的还有这个尤文图斯，足球队 ， 对，这些在都灵那边，然后。那边有那个尤文图斯他们这个主场的那个球场，还有他们这个博物馆，这个都是可以去自己去参观的。尤其是进到博物馆里面，如果说这个球迷的话，你可能会是特别特别的激动，因为你看到那么多他们辉煌的历史那些展品那些见证，还有他们那些视频，包括你还可以去看一看他们这个球员换衣服的那个换衣室。 哦，我刚想说之前的项目都适合男同胞，而这一个项目我相信女同胞是会扎堆去 对，女生去到那边可能会非常兴奋，会尖叫。 哦， 然后像都灵刚才也说到，它除了有这个汽车博物馆之外，都灵可能大大小小的博物馆有50多座，有可能是意大利博物馆最出名的这样一个城市。如果说是你去这个从高处看这个都灵整个它的这个全景，首先它的这个背景就是以阿尔卑斯山那边的风光为这个衬托的。然后它这个城市的这个 skyline 你会看到有一座尖尖的塔，是他们那个地标。这个塔叫安东内利塔。这个塔底下呢就是有这个电影博物馆。就说如果你是一个文艺青年，喜欢看电影，也可以去那边去朝圣一下，去了解一下电影的历史啊，这样的。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都灵还有一个久负盛名的博物馆，是叫埃及博物馆。你可能觉得奇怪，为什么在都灵我有个埃及博物馆？因为当时的那个萨丁国王他就是个埃及文化的爱好者，他就找了很多人来搜集这个古埃及的这些艺术品啊，然后就往后也有各种各样的馆，就是各代的这种馆长啊，然后那些一些收藏家就是把这些珍品都放在这个博物馆里面，然后就形成了世界上第二大的埃及博物馆。那第一大的就是在埃及的开罗。 哇，就仅次于人家本国收藏品之多。而且其实这个城市我还知道啊，它不光在2006年办过冬奥会，人家在1911年就办过世博会哈。一般办过世博会的就能想到这个城市首先规划设计 对 很强， 很现代， 不然很难选上能办世博会。 对对对， 而且那么早期就办上了。 是，如果你去都灵游览的话，其实你在意大利很多城市你会觉得他们还保留着他们这个原有的风貌。就是那种古色古香的罗马时代的，或者说是文艺复兴巴洛克时期的这些建筑。然后在都灵你也可以看到街上也是这样的，以这样的建筑为主，但是他们的规划也是 城市的街道规划还是比较现代的，而且设施也很齐全，就是融合这个古典和现代在一起的这样的城市。 想要穿越历史， 对， 去都灵这个城市就可以实现， 整个意大利都可以啊。但是在大城市你可能会感觉到现代和古典的这种冲撞会更加的明显。 嗯，呀，都灵这座城市应该首先偏北的，所以呢这我想当地人在冬季运动方面这些细胞一定比南部比如像罗马人肯定要发达的多吧。 从滑雪层面来讲，确实在北方生活的人他们有更多的优势去训练，从小就学习这种滑雪，这种 像佛罗伦萨什么我都印象里就比较靠南了。 佛罗伦萨其实属于中部地区， 中部哈， 对， 然后这个冬季运动人家离着阿尔卑斯山这么近啊。而且曾经我们在做旅游节目给大家介绍过，就是阿尔卑斯山是好几个国家、 嗯、 其实它都拥有一小部分， 对对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 所以他们都觉得很自豪自己能拥有一小部分这个山。然后冬季运动依靠着这个常年的雪山肯定是丰富的冬季运动。我是不是能理解到就是离雪山边特别近的意大利人小时候走路和滑雪是一块开启的？ 这个还真不知道，但是也不是说所有意大利人都会滑雪，但是说确实在意大利这种滑雪文化比较深厚的这样一个国家呢、嗯、就是很多人他们都从小就学习热爱滑雪，尤其是你在中国甚至可以看到很多意大利的这种滑雪教练。 嗯，哎，我想知道到冬天的时候滑雪是不是已经成为他们冬季一个主要的度假项目？ 对，很多人都会在冬季圣诞或者是新年周他们选择这么几天的时间去山里面度假、 嗯、 那度假一般山上的运动冬季主要就是以滑雪为主、 嗯、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好玩的可能是什么雪地摩托狗拉雪橇，这些都是特别有趣的、 嗯、 然后如果想要放松一下的话可能就会选择山间的温泉、 嗯、 然后吃一吃山里面好吃的东西、嗯、这样。 我觉得冬季运动对于很多的欧洲人来说这是他们冬季的度假的主要项目和内容，但是对于意大利人来说区别于周围的德国瑞士啊奥地利，他们这个吃是要并存的是吧。你看像一般要是因为我去过瑞士德国他们在雪山上面的度假村滑雪场、嗯、中间也就是来个肠啊简单的脆皮猪肘的一小块儿啊，因为意思一下嘛、 啊、 山顶小木屋、嗯、然后喝杯啤酒然后休息一下一会儿接着滑。你到意大利要是去滑雪的那个度假小屋的话，你只要一坐下可能就不再想再拿起雪板滑了， 你可能要吃几个小时， 对，要吃饱。哎呀确实是啊，意大利人吃对他们来说很重要，因为人家的美食确实也丰富、嗯、啊，提到了刚才的冬季运动，一般冬季带来的就是新年哈、啊、 对对， 就在这个时候，确切的说对于西方人来说他们庆祝的新年也是刚刚过去。 是意大利人他们过新年可能就是从圣诞开始了，因为圣诞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有意义的节日、 嗯、 而且圣诞节的时候一般都是和家人在一起过，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开启了这个新的一年了。然后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有一种传统的甜点叫 panettone， 叫大面包，这是一个意大利人特别喜欢的圣诞时候吃的这样一个甜点、嗯、就是很大的一个圆筒型的这样一个蛋糕，里面有一些这个像蜜饯一样蜜饯干果融合在里面，就是在中国也可以买到，还挺好吃的。 对，果脯面包。哎，你有没有在意大利过过新年？ 有，我是在因为之前在意大利的时候有留过学嘛，然后那个时候、嗯、相当于在意大利，然后也去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国家，就是把圣诞和新年都过完了，就体验了一下不同的地方这个过新年的这种感觉。 嗯，我还说实话、 嗯、 我真的在意大利过过圣诞节、 啊、 而且还过过平安夜到大年初一的圣诞节，是全套的。我这其实故事还挺有意思的，当年我想一个人旅行的时候、 嗯、 每次都凑圣诞节之前大概12月10几号我要去，一呢是图一个过年气氛，那时候小不懂事儿、 嗯、 以为跟咱们一样热闹呢，当然后来去了才发现人家是团聚的日子，谁跟你在街上玩、 啊、 第二呢是因为那个时候机票相对便宜，因为欧洲人都回家了， 是是， 很少人出去旅行，所以那时候背包穷游一个人，我就那会儿15、16号就奔欧洲了。我第一次去自己独自去的欧洲旅行的目的地就是匈牙利和意大利。 嗯， 为什么这两个国家呢？我有个朋友当时在匈牙利留学，我是本来直接想去意大利，后来我想匈牙利可能不是因为顺便我可能不会去的，那正好他带我去一下，待了2天，从匈牙利坐火车就直奔了意大利。然后 到23号的时候，你知道街上就没有什么人了， 嗯， 然后那些圣诞集市的小木屋也陆续开始拆了，我就开始惊慌，你知道，因为我那个时候我说，嗯，我是来过年的，怎么没有人？我回到酒店，我就问我那个前台经理，我说，请问怎么没有人？他说，因为我们都回家了，谁要在街上跟你玩？我说，那我怎么办？你知道那个特别逗，那个男生就冲着我。我怎么知道你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个时候来。他说这样吧，你怪可怜的。明天24号，如果你真的没地方去的话，因为餐厅也会关门，你可能没得吃。你要不然去我家吃饭吧，我可以告诉你地址。但是你吃完饭就要回来住，因为我家没有地儿招待你，因为我妈妈到时候还会很多亲戚来。我就想，嗯，我说行，至少他是个好人，你知道。我23号啊，我回到酒店屋里，我就在想，哎，我怎么办？我就找我的手机通讯录，突然发现我在北京认识一个意大利人，但其实当时还不是很熟。 嗯嗯。 然后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我说，哎，我说那个，因为他叫 Elvis， 嗯， 我就管他叫阿总，你知道。我说阿总，你新年回家了？他说啊，回家了。我说开心吗？他说嗯，一年没见，家里人很开心。他说哦，你听说你出来旅行了，怎么样？我说我现在在意大利。他说哦，来我的国家了。他说那嗯，你现在在哪里？我说我现在在佛罗伦萨。他说哦，那里特别美。我说你家在哪里啊？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他是哪里人。 嗯， 他说我家就在威尼斯不远处的叫 Maston 的一个地方。我说哦，不远吗？他说不远。我说哦，威尼斯我还没去过。他说你这次旅行如果有时间，欢迎你来我家呀。我说真的欢迎吗？他说真的。我说那你现在去火车站等我吧。一边我跟他说话，已经查了时刻表，我大概知道有火车，嗯，我说我现在就要去火车站了。然后你知道几个小时之后，当我们在火车站见到他，真的开车来接我。 嗯， 他说这，我想第一个问题是这是不是一个圈套。你给我打电话是不是一个圈套。然后但就是12月23号我就去了他家，然后呢姐姐姐夫什么妈妈什么的，他们都回了一大家子人。 对， 我就从那天一直跟他们过到27号，他们家每天滑雪串门都带着我。然后当然有点尴尬，就见到谁就是串亲戚的时候，人家都会嗯，怎么多一个人？我说啊，我是他北京的朋友，一起来感受新年的。所以其实说实话，我在意大利过新年的那一个经历，就是让我直到现在都记忆深刻。就意大利人真的是特别热情。 哎，意大利人确实他们这个家庭氛围特别浓厚，就这就是也跟中国人很像的一个地方，因为都很注重家庭，嗯，然后你作为一个客人其实也是成为他们一个家庭的一份子的感觉， 嗯， 来过这个新年其实还是挺独特的。 嗯， 然后而且意大利有句谚语就是叫 Pasqua con chi vuoi Natale con chi vuoi， 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过复活节的时候你跟你想你爱的人你喜欢的人在一起，但圣诞节就是要跟你的家人一起过， 嗯，一定要跟自己的亲人在一起， 对对， 这是个团聚的日子。 是， 所以其实对于欧洲人来说也是，嗯，无论有什么事儿，都排除万难，这个时间团聚，就像我们大年三十要全家聚在一起一样。 是是是， 嗯，而且意大利人这个相聚的概念又特别强。我在他们家每一顿都有你提到的那个圆柱形的面包， 你也吃过是吗？ 我也吃。你知道我为什么对那个印象很深刻呢？一呢，它包装的特别漂亮， 嗯， 是那种 大盒子， 对，盒子有点像圣诞礼物的盒子， 上面还有一个蝴蝶结站着， 然后。然后我当时在他们家过年的时候吧，他们家有个老奶奶，已经当时已经90几岁了， 嗯， 我就记住那个老奶奶喝着红酒吃着那个面包，因为她牙不太好了嘛，她把那个面包蘸在酒里， 慢慢，哦， 她一个人能吃半个，你知道那个面包有 很 大，然后我当时就说，我说奶奶你身体真好，然后我那朋友说他耳背听不到，但是我帮你回答他身体肯定好，因为你看吃没问题。所以我当时是说这个就像意大利人团聚的时候的一个象征一样， 嗯， 在餐桌上必然要出现的年夜饭。 对对对，嗯，就可能就北方的饺子南方的汤圆， 嗯，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点心一样，就是在团聚的时候一定要吃的这样一个东西。 嗯，那我想其实是要问一下，顺便咱们现在还属于， 嗯， 咱们中国人还属于新年的阶段吧， 对对对， 新年的时候就是意大利各个地方的人吃的东西一样吗？还是各地其实差别很大？ 总体上有些东西都是差不多的，比如说像贯穿意大利饮食文化的这个葡萄酒， 嗯， 奶酪香肠火腿，这些是在各地应该都能吃到的，只不过你可能是在这个原产保护地能吃到最正宗的，其他地方你可能吃到一些当地产的没有那么好吃，但是也是有他们独特的风味的， 嗯， 除此之外你也跟当地的这个农牧业有关，如果说当地产鱼，比如说你在威尼斯里面，那你就可以吃到一些海鲜或者是 狐仙这样的。 嗯， 然后你如果说是牛羊那边比较多，你就可以吃到一些好吃的牛排，像佛罗伦萨的这个剔骨牛排就很有名， 嗯、 对不对？ 嗯， 所以说是会大同小异，但还有一些比较细微的，可能是跟佐料相关的，比如说在利古利亚大区那边有一道这个调料叫青酱，它是那种绿色的，它是一种就是一些植物磨成粉，然后做成那种绿色的酱，就是用来他们佐餐用的。然后像在我们今天就讲这个都灵所在皮埃蒙特大区，它是这个松露非常有名， 嗯、 知道白松露、黑松露。然后那个意大利每年都有那个阿尔巴松露节，就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这个松露产地这个松露节。然后那你在那边的话，吃松露就特别的方便了。 哇，那是当地人真的好幸福，这个食材好贵啊！ 嗯、 你知道，对于其他地方的人想吃松露，那简直就是价格 昂贵的，像黄金一样， 对，像黄金一样。结果本地人，人家可能就有可能上山是要带着自己家小狗是吧？我记得 不是说每个人的小狗都可以去吧，是这个松露猎犬是需要专门去训练 的。 就我之前去那边考察的时候，也体验过一次采松露的这样一个活动，就是松露猎人，他们专门的松露猎人，因为女猎人带着她的松露猎犬，经过专业训练，已经年纪还有点大了的松露猎犬，就是有些人也会用猪去找这个松露，但是猪的话可能受控制力没有狗那么好， 因为太香了，它自己吃两口。 对，它可能挖到自己就吃了。狗狗的话就比较听话，那找到之后它就给你跑出来，然后、而且采松露可能最好是在清晨天还没有亮，然后趁着露水去采，这个时候比较好。 你看有的时候在意大利餐厅啊，如果无论是汤啊或者是牛排，如果厨师长给你就加点的话，厨师长会亲自走出来，对吧、然后拿松露片，然后拿那个小刀片刮那么薄薄的几层， 对对对， 或者是扎一扎扎， 对，粉那种松露粉 粉末状，因为实在很珍贵。 是， 但是你看这个地方人家盛产松露，所以它应该是得天独厚的一个地理位置， 对， 且人们也很幸福拥有这样的食材。 去到那边你也会很幸福，尤其是很特别的，我在那边特别喜欢吃的一个零食是薯片。 嗯， 为什么呢？因为它有松露味道的薯片。 哇，这个造价高了， 但是真的很好吃，很香。你拆开那个袋子的时候，松露的气味扑鼻而来。 嗯，松露那个味道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它会很深厚，然后呢浓郁，对吧，然后特别的进味儿，且辨识度很高。 就我可能不是所有人都会喜欢松露，但是 有的人觉得它窜是吧， 有些人可能觉得它臭，但是你一旦迷恋上，你就欲罢不能，再也无法自拔了。 考虑到成本还是不迷恋比较好。这就是一个，就是无论从吃也好，还是从冬季度假运动也好，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鲜明且生动的这座城市。这个时段有1分多钟的时间，还有咱们看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大家其实聊的也挺热闹的。比如说晨晨就说提到意大利，我最先想到的是水城威尼斯，因为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有点像我们江南水乡的这个城市。我记得我去威尼斯的时候，因为我那朋友家不是离威尼斯特近吗？ 是是。 然后大概坐火车一站，然后他们全家就带着我说去逛逛。 逛威尼斯。 然后他妈妈一路上都跟我说：“你知道一个城市在水上吗？是多么的震惊。”然后我又特会聊天，你知道吗？我就啊，真是没见过。但我心里想的就是苏州嘛。 对，可能还不太一样，因为威尼斯它可能很多这个城市底下的那个基座真的是水里面的木头支撑起来的，就跟可能苏州那种在陆地上那种还是有点差别的。 对，其实它为什么说是一个城市在水上，因为它真的感觉就是在水上建的。 对， 但是像苏州那些，它更多的是一些小河呀穿过城市，还是不太一样。好，今天我们一起走进的是意大利的都灵，欢迎大家无论提到意大利想到什么都和我们互动交流，搜索微信公众号苗小山，树苗的苗，大小的小，珊瑚的山，或者是听听 FM 乐享生活聊天室。那我和陈阳下个时段和大家就不见不散，接着聊了啊，第二时段等待大家。

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苗山主持。 4小时53分钟，这是他这周做的第10台手术。全副包裹的无菌服下，他用坚定的眼神守护着病人的信任。一次又一次跌倒的声音回荡在空旷的训练房里，直到这个动作在赛场上完美呈现。领奖台上激动的泪水中，他守护着属于祖国的荣耀。每个岗位都有一份执着的守护，有人守护着平安，有人守护着希望，有人守护着这个国家。爱岗敬业，向每一位守护者致敬。 北京时间的11:33，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乐享生活，我是主持人苗山。今天我们一起走进的是迎冬奥游世界，意大利的都灵。各位准备好这趟意大利之旅了吗？上半场我们聊得淋漓畅快，下半时段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随时加入了。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这位大来宾，来自于意大利国家旅游局的陈阳，欢迎陈阳。 大家好，我是意大利国家旅游局的陈阳。 今天的电波领队是陈阳啊。刚才带我们这个逛吃了一番，然后大家也挺激动，因为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就让大家也说一说，提到意大利你会想到什么，无论您是去过还是没去过，都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交流。比如说帝国铁骑就说，哎呀，想到了这个意大利呢，我就想到了西西里的美丽传说，莫妮卡·贝鲁奇年轻的时候的丝袜美腿。这个电影其实很多朋友都是特别的熟悉的，深入人心的。 对，特别的美，这个简直就是意大利女神呢。 对， 这个西西里这个地方我也去过，它这个电影当中有个取景地在希拉库萨，就是那个小城，它有个广场，那个镜头你记不记得？ 对，他走过那个 过程，走过去，众人纷纷侧目的那个广场，就是在希拉库萨的广场那边拍的。 哎，那个地方我是有点好奇啊，有没有大家就尤其女孩去那儿旅游的时候，都想从那个广场走一下，然后其他的一起同伴旅游的人就会假装一下，围观群众。 你也许可以去那边摆拍一下，摆个造型，拍一拍，还挺好的。 我记得我自己去旅行的时候，去罗马、威尼斯，然后佛罗伦萨之后，我坐了火车到了离它很近的那个城市，然后坐船过去的。我不知道那个线路现在还有没有这么走，还十几年 过去的。 因为那个小，因为那个西西里的那个所在的地方，其实还是离巴勒莫很近吧？ 巴勒莫是它的首府吗？ 是吧？ 对，然后是我们如果说你从罗马或者是那不勒斯，你是可以坐那个。坐一个晚上或几个小时的船过去的是可以的。 我记得我是坐了个船去那儿，然后当时我想也是冬天嘛，你想我都是圣诞节前夕，所有人那个船上也没有什么人，船次也变少了。然后当地 秋冬季节确实那个时候可能游人不多， 对，尤其是23号开始，人家船都不开了，人家开船的人要回家过年了。 对， 我记得当地人有问过我，说 你为什么这个 你去那儿干嘛？我说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他说但是现在是冬天啊， 冬天就可能没那么美好了。虽然说西西里它可能相对来说是一个南部的海岛，气候比较温暖，但是其实冬天还是会略显萧瑟的。 这不是很好吗？没有人跟我争抢在广场上走过去。确实很多电影的片段都是大家熟悉的，比如说我相信所有人都特别熟悉的罗马假日了哈。 罗马假日呢就是在首都那边拍的，当然涉及到很多有名的景点，包括那个真理之口，特别有趣的那个镜头，手伸进去好像被咬。 现在有的时候我偶尔还会拿那个电影出来看，我有时候分析这个电影简直就是一个旅游风光推荐片，你们国家旅游局在推荐罗马的时候可以把这个永久的作为旅游推荐片。 对，我们经常会在这个我们的一些微信或者是什么地方，如果说是讲到了电影取景地呢，罗马假日是必说的。然后除了这个刚才说到真理之口，还有那个 黛丽赫本吃冰淇淋的那个西班牙台阶， 嗯， 就是西班牙广场上那个西班牙台阶嘛，那个也是很有名的一个景点。 嗯， 不过现在你不能在那边吃冰淇淋，那是违法的。 哦，尤其要提出这一句， 对对对对， 因为那个广场确实人也很多。 对， 西班牙台阶所在那个小广场是不是贝尼尼设计的那个喷泉所在的位置？ 好像是那个叫什么海船喷泉还是什么的那个， 对对对对，就在台阶下面那个喷泉，就贝尼尼那个作品， 嗯，对对对对对， 然后往下走那个两边全都是 奢侈品大街的，那个， 奢侈品的林立的百货店 Via Condotti， 就是这个专门的购物街。 哎呀，我对这个购物街的印象是我其实从来不爱购物，但是有一天我就是真的在那旅游的时候下雨了， 嗯， 我就随便进了个店躲雨， 嗯， 结果店员就很热情的给我摆上了果汁和巧克力， 啊， 说挺冷的你吃点，我就不好意思了，逛逛吧，最后买了个表走，啊，最后后来我就想，天哪，你们的销售人员好强， 他直入人心，从温情来入口 啊，就是下雨了你来躲雨，嗯，没问题啊，那你吃点巧克力啊，意大利的巧克力很有名啊，嗯， 我在那边也逛过，就是你要去罗马你肯定会想去西班牙广场再去看一看，然后那条街再走走，去那边我还给我爸买过钱包什么的， 嗯， 然后那条街上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这个咖啡馆，叫古希腊咖啡馆，可能是罗马最古老的咖啡馆，两三百年历史了，就你去那边喝一杯咖啡，你就会觉得很有这种品味，逼格一下就提升了， 尤其有点穿越历史的感觉。 有很多名人都在那边喝过咖啡的，所以你去那边可以感受一下他们那种文艺复古的气息。 有机会你得专程来节目来说一次罗马 啊， 罗马说实话一整期可能都说不完。 对，因为罗马这个地方真的特别大，而且它可圈可点的这种历史文化就是非常多。 我在意大利的一个感触是什么呢？就是确实说实话，我那次意大利之旅已经是十多年前了，那我第一趟独自旅行嘛，但是那一次旅行真的改变了我很多人生观，真的不夸张。我一个人在那个罗马的大街上走到罗马废墟那条街上的时候，都是步行街嘛，然后呢经过了西班牙广场，好像是西班牙广场是不是，哎，威尼斯广场是吧，有台阶的那个，是，对，是威尼斯广场，它就叫威尼斯广场而已。但它 是就是旁边有他们那个大厦。 对对对对 对, 对，在那个广场上有一个人在画画，画油画。然后我就，你那罗马街头会有很多人在画画嘛，就油画。然后我就去看了一眼，我就走了。然后那个人就叫住我，他说我刚才从你上台阶上过来的，我一直看你，你是日本人吗？你是东京的吗？还是你是中国上海人？再或者你是中国的香港人？他就问了我这城市，他都没有问国家。我说你为什么说这三个城市？他说这三个城市是我们意大利的反义词，因为他们是很发达的，然后呢 节奏比较快的， 高楼大厦的，对，节奏很快的。他你刚才走路就是步伐不像是度假，你就是一直急匆匆的，所以我一直观察你，你走上台阶看美景也是就是看一眼就走那种，你这个节奏很像这个大城市生活的人， 是吧。 我说你连这个上海啊香港这些城市都能点出来，他说对呀，他说他们都是很发达的城市，所以他们那儿的人工作一定节奏很快，你那个脚步很像。 对，你这个意大利人他们这个慢生活的文化可能是挺深入人心的。刚才你提到是过节的时候没什么人，其实你平时在周末的时候，周六周日 你也没什么人， 可能去大街上那些好多商店都关门，因为大家他们意大利人觉得啊我要放假我要休息的，这跟中国人不太一样，中国人觉得啊我要挣钱所以你如果说晚上太晚去逛街或者周六日去逛街，可能很多店都关门了，这就是他们很注重自己生活品质享受生活的这样一个方面， 注重家庭团聚的每一刻哈。然后我再接着说啊，他就叫住我，猜完我说我不是那几个国家，我说我是北京过来的，他说北京也是一个大城市，他说肯定节奏也很快。我说为什么说这个呢，他就冲我说如果你愿意听我说的话，我想告诉你一句话，他说你看现在我们脚下的每一块石头它都上千年，他说不夸张，他说我们整个城市都是历史的，他说你看这块石头上千年，这个建筑几百年，但是你看你顶天100年对吧，他说你在想这块石头当年第一次放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可能经历了几代人当年那个时代的繁华，然后当时也有特别棒的人，但是那些人已经早就不在了，而这个石头还在。他说你明白我的道理吗，就是当你人都不在了石头还在，所以你为之争取什么呢，为什么不享受当下的每一刻，就像石头一样。 对对对， 我当时就觉得确实是这样的，我每天那么忙碌在干嘛，为什么没有更多的留给自己的时间。 对，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拉丁 英语的短语叫 carpe diem， 就翻译过来就是及时行乐。 嗯， 一定要享受当下， 享受当下，其实更是就是你要享受当下跟家里人相处的每一瞬间。如果你现在单身，你就享受单身的时候的美好时光，别在单身的时候总是期盼着说两个人的生活，等你有婚姻生活的时候，你又期待或者是回顾，哎呀，当年单身的时候没好好过，就是总是没有享受好当下最好的时间段。 对对对，现在大家可能都容易焦虑吧。 嗯。你这个留过学之后，尤其在意大利这种慢生活的这个国家留过学，你现在焦虑吗？遇到事儿， 我会尽量让自己不焦虑，往好的方面去看。我觉得你不管怎么样都有很美好的事情可以去让自己沉浸其中， 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 没有，我一顿饭解决不了，那两顿饭加个甜点也行。 哎呀，说到甜点、 嗯、 哎呀，意大利这个甜点实在是，咱们先说餐厅里再说路边的啊。餐厅里呢不得不提的提拉米苏，这个是意大利的国宝级的甜点了、啊、 对特别标志性的。 嗯， 我们之前我还有在意大中北京这边的一个意大利人朋友他开的这个餐厅还体验过，我们来直播学做这个提拉米苏。 嗯， 就是很有趣，我们要做要用那个什么牛奶鸡蛋，然后还有要那个饼干弄碎了、 嗯、 然后还要 拇指饼干， 对对对、 嗯、 然后放在冰箱里面要冰冻啊。 你怎么跳过了一不重要的有酒在里面的部分？ 哦，酒的话我可能个人我不太喜欢喝酒，但是意大利酒文化确实也很丰富的。 我们有一位听众叫 CC 姐姐，前一段时间送了我们节目组一个大的提拉米苏，她在家做的、 哦、 她见到我只说了一句话，说珊珊你小心我的酒放的有点多。 吃的要醉了 啊！她说你吃完了不要开车，然后回了家我吃完了之后发现我困了。 很助眠啊，这个 但是这提拉米苏真的是特别好吃、嗯、因为它里面有特别棒的奶油奶酪、 嗯、 啊，然后上面又有让人心旷神怡的巧克力粉， 是是，就是甜的还有那种微苦的味道你都可以品尝出来。 嗯，丰富。 像说到巧克力的话，我们那个都灵其实它是一个以巧克力文化特别出名的这样一个城市，然后就是他们可能18世纪还是什么时候，就是他们当地就产生了一种饮料叫 Bicchellin， 就是一种把咖啡还有可可还有牛奶混合在一起的这种有点像那种热巧的这种饮料嘛。然后后来他们又发明了固体的，就是就成为了巧克力，这就是他们这个成为巧克力发源地的这样一个传说。 嗯， 然后你像费列罗大家的应该都知道对不对， 热 水他就是在它其实就是都灵那边的品牌，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很多的、嗯、像什么可夫莱，还有那种小孩子可能喜欢那种巧克力酱，你应该也 哦，里面带果仁的那种砸的碎果仁 巧克力酱，那也是都灵那边生产的、 哦、 就是就很有名。而且在都灵的话就有那个很多那种巧克力店， 有的人咽了一下口水， 他们对，就回想起来当时去品尝那个巧克力店里面那些各种各样巧克力那种经历嘛，我们去特意去体验的。都灵有一种特有的那个他们当地最有名的巧克力叫江都要豆，它是那种有点像三棱柱一样的小型小块巧克力，外面都包着锡箔纸，每一块都包着锡箔纸的那种。然后它是和它是起源于就是一个戏剧里面那个小丑人物叫江都亚、 嗯、 然后就起名叫江都要豆，然后这个巧克力就是他们当地最有名的这样一个，就是你去都灵一定要买一点带作为特产带回来。然后的话在那边你可以不仅仅吃到甜的巧克力，他们有巧克力的味道有很细微的差别，我们甚至可以尝到里面放了盐的巧克力 哦，海盐味道。 对对对、 哦、 因为如果你吃到咸的和甜的在一起，这个味道会更加的鲜明。 嗯嗯，那个巧克力酱真的特别浓稠，浓稠到你如果开了盖儿，一会儿忘了盖，你知道里面就是巧克力了，是吧？可以这么理。而早上起来抹厚厚的一层在面包上， 嗯、 那叫一个胖，但是是真香啊。哎呀，有的时候想想去意大利啊，必须提前得瘦几斤作为这个怎么配额，然后不胖一点都对不起自己这一趟旅行。 但是没关系，你在意大利很多城市其实都是游览都是以步行为主，这个时候你也在减肥了。 哦，对， 不用担心， 一天10000步起哈、 嗯。对对对， 关键是你知道走那么多路的好处就是街边老有冰激凌店， 是 一边吃一边走，走完再接着吃。 对，冰淇淋也是个意大利特别重要的甜品，而且、嗯。这个和其他的地方的冰淇淋是不一样的，只有意大利的冰淇淋能称为 gelato。 嗯， 这个是跟他们的原料和制作方式有关的，就是好像是他们的含脂肪量很低，就是相对来说比普通的冰淇淋要健康很多，所以说你吃它也不那么容易长胖的。 嗯，说白了就是人家牛奶含量高，真材实料。 对吧？纯呢就是动物油脂，然后身体都可以代谢掉，而且呢各种味道都很浓郁。 对，很多很好吃的味道，像那个特别经典的那个开心果味道，绿色的， 嗯， 还有一个大米味道的白色的， 哦， 你有没有吃过？ 大米的我没吃过。 如果你再去罗马的话，有一家冰淇淋店叫 Fassi， 可能有400年的历史了吧。 哇， 你去那边的话，去吃那个大米味道的，可以试一试。 我记得我10多年前第一次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北京还很难在超市见到树莓。 啊，对，意大利这个树莓的那个冰淇淋也挺多， 所以我在那儿我一看，嗯，这个有树莓的冰淇淋啊，尝一尝， 那个， 对对对，然后开心果那个就很经典的款式， 对对对， 关键是意大利的冰淇淋，看又纯，关键它味道还很亲民， 是 路边随便一个店一般都是2欧左右上下， 对对对对， 是不是？现在还是这个价格吗？ 对，2-3欧，你买两个球， 嗯， 然后拿一个小桶就举着，一边走一边吃了， 你真奢侈，一次两个球。 两个小球不算奢侈呀。 哎呀，我一般就买一个球，走一会儿，再去到另一个店，在街上， 可以 沿街吃，嗯。说到了美食，咱们就多说点啊。除了这个甜点，咱们说个正餐， 嗯， 这个披萨不得不说，但是各地披萨都不一样哈， 啊。那吃最好吃的、最正宗的，去那不勒斯， 嗯， 因为那边是这个披萨的这个起源地。 嗯， 我去那不勒斯有2-3次了嘛，然后去那边，在那不勒斯湾里边。靠海湾的地方有那么一条大街，那边有很多餐厅，那你选一个好的餐厅坐下来，就看着那个海，吃着披萨，你就特别开心 啊，哦！那不勒斯那个披萨就是在讲究在古老的石头炉子里面， 对， 哦， 我们有看过他们现场制作，就石头炉子你烤个1分钟、1分半钟这样现烤出来的， 嗯，薄饼 很薄的那种，上面给你新鲜的奶酪，新鲜的这个番茄，我特别喜欢吃那种特别简单纯粹的叫玛格丽特披萨， 嗯， 它就是只用这个番茄和奶酪做的， 嗯， 然后上面撒点这个什么罗勒啊这样的香料，这样， 嗯， 特别简单，但是特别香，尤其是那个水牛奶酪，特别特别的香， 莫斯威拉哈。 对， 上面 口感特别好， 加点芝麻菜， 嗯， 提提味儿，哎呀真的是特别好。我觉得到了意大利到各地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尝尝，每个地方其实处理披萨都不一样。那不勒斯是最有名的哈， 嗯， 这种薄饼披萨，但是处理方式还有烹饪手法也不一样。如果去南部一点，中部一点，像佛罗伦萨，其实那儿就肉特别好。 对，就刚才有提到那个剔骨牛排，嗯，你去那边吃很大一块哦，你要吃那一顿正餐几个小时，你还有一些配菜，还有什么酒啊，你要一整顿吃下，你整个人会很撑的，那个牛排一般人都吃不完。 嗯，我记得我那次去佛罗伦萨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女孩也直接， 嗯， 她在欧洲留学，直接她就飞过来跟我会合，我们俩一起玩了几天，然后晚上在选餐厅的时候，她就有一手，你知道吗，在大街上随便堵住一个人，告诉我这里最好吃的餐厅在哪里。然后大概问3个人4个人，如果有2-3个人都说了同一家， 那肯定就是当地人心目中认可的， 嗯，对，我们觉得好，后来我们俩就去了。我其实忘了那家，但好像这家店现在还在，就有点像洞穴一样，里面有石头啊什么的， 啊， 然后进去真的很好吃。说实话，餐前送的白面包 对 蘸着那个橄榄油 很香很 香的，我们俩至少就吃了2个面包下去。 对，我们在那边吃饭虽然都会想着要把肚子留给正餐，但是忍不住，那个面包特别香， 嗯， 橄榄油特别香， 嗯， 橄榄油也是这个意大利的这个特产， 嗯， 就是从南到北他们都有很多这种橄榄田，像刚才提到西西里也是橄榄种植也是比较出名的。 嗯，提到这个橄榄油啊， 嗯， 现在国内很多朋友也能见得到，非常容易看到一些橄榄油，但是好多人是不太会烹饪的。你看在西方， 嗯， 欧洲的人他们吃橄榄油更多的就是蘸面包直接，或者是拌沙拉。 对，主要是生吃的为主，你可能加热的话会破坏它的一些营养价值， 对， 这样的。 嗯， 然后有些人你也会看到这个餐厅里面一般它两个小瓶子，一个是放橄榄油的那个金黄色的瓶子，另外一个深色的那个是放醋的。 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 嗯， 就有些人吃面包的时候会在油里面再加点醋。 嗯， 这个醋呢，以这个摩德纳那边产的香醋是最出名的，它也是也是一个原产地保护的这样一个食品。就是如果你去到这个埃米利亚罗马涅大区，它是也是一个偏中部北部这样的大区，你要去到摩德纳那边就可以参观到他们这个香醋的工厂， 嗯， 然后了解到他们这个香醋的文化，然后买到很多这种跟醋相关的产品。 你看意大利人吃的跟咱也特别像啊， 嗯， 咱们也喜欢吃醋。他们这个醋更多是以水果为原料的， 对，葡萄啊这样的， 嗯， 果醋哈，特别的甜。好，咱们看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帝国铁骑说，提到意大利我会想到威尼斯、比萨斜塔、披萨饼、意大利面、提拉米苏、米开朗基罗、大卫、服装鞋帽、足球，有点杂 啊，讲的真多。刚才说到威尼斯的话，我之前在留学的时候，就是那会儿还是个学生嘛，然后跟几个同学一起去威尼斯，正好是在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除夕那天，然后呢赶上了他们威尼斯的那个狂欢节，二月初的时候吧，然后人山人海，整个威尼斯就成了一个古典戏剧的这样一个舞台。就是在大街上走的那么多人，基本上每个都穿着这个什么巴洛克或者洛可可的那种戏剧的服饰，特别的华丽，特别的漂亮，甚至有的连小狗都穿上了跟主人一套的衣服，特别的有意思。然后好多人都在拍照，真的是特别的美。 也很有气氛， 是特别有这种节日的气氛。 你就算是在那留学了那么久，依然没有这个逃过小偷的法眼是吧？ 对，我在威尼斯那边就是可能就是看得太入迷，然后就钱包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丢了。 这也是意大利特色。然后再看看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提到意大利有想到那句话，条条大路通罗马。还有绿野仙踪说，必须要提到意式咖啡超浓缩呀。 对啊， Espresso 这个的话，你在意大利各个地方的这个咖啡馆都能尝到。但是这个真的很苦，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受得了，就是我就喝 espresso 就很少，我可能更喜欢喝拿铁加奶。 哦，你喜欢牛奶。 对，加点奶这个味道就淡一些嘛。然后像意大利人，很多人的早餐习惯就是一杯 espresso 直接灌下去，然后再加一个什么小面包这样的，羊角包这样的，就很简单了。 你知道吗，我在他们家过新年的时候，我就早上起来观察，就是我朋友的妈妈在做早饭。他们那个炉子，咱们都有炉台对吧，上面就那种架子架锅的那个。他们甚至有一个架子，中间是正好可以是一个小 espresso 的杯子卡在那儿的。 那是用来加热的吗？ 对，他就说那个是加热一下，正好就卡在那个炉台上。我说天，你们还有专门的这个？他说他说这个每天要大概喝超十杯以上。 哇，这个超十杯这个含量有点高啊。 他们家全家带我去威尼斯逛了一圈，说你好歹来了一个周边，我们带你走一走。从把车停到停车场，走到那个威尼斯古城，到那个圣马可广场这一段路啊，我不夸张，一共四个人，走走停停，见到一个店要进去喝一杯橙啤酒，喝一个 espresso， 然后随便吃一点什么小面包，继续走，走200米又要喝一个咖啡。后来我想了想，景点今天我真没怎么逛，一直在跟你们逛各种咖啡馆，这可能就是他们的一个正常的生活状态。 对，意大利人这个咖啡的文化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就是很多人一大早在意大利，可跟我们中国看到不太一样，就很多人赶着去上班。那他们不是，很多人都是在咖啡馆里面看报纸喝咖啡。 所以有很多快捷品牌的咖啡品牌多年都进不到意大利。 对，但是好像星巴克也是在米兰开了一家，对， 开了一家， 终于才开了一家。 但是就是也是开在米兰，因为这个脚步比较节奏比较快。 对对对， 这个， 但是它跟这个当地的这种咖啡文化完全还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他们去星巴克可能只是去喝饮料，但真正喝咖啡还是当地的咖啡馆。 对，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想起了意大利功勋教练里皮，他是个意大利人。另外呢，呱呱就说想到意大利会想到博洛尼亚大学，是他很向往的。 哎，博洛尼亚大学这个地方也是很有名的，它整个博洛尼亚这个城市，它就是个大学城，就是大学的不同的这个部门、不同的系都会分布在城市里面不同的建筑。那你进去之后就满满的书卷气了。 葛大爷说，提到意大利想到了当年的贝鲁斯科尼。然后还有 Frank 说意大利面条、披萨，还有意式饺子、浓缩咖啡，除了吃也是没谁了，想到的都是吃。还有马到成功还说门将佐夫、巴乔、马尔蒂尼、威尼斯水城、比萨斜塔、米兰，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说出一大串。 因为这些城市都是大家比较熟知的这种旅游文化名城嘛。 另外5434就说，大家有没有听说意大利的皮靴做得特别好啊，据说这个跟他们国土的形状有关系。亚平宁半岛就是个高筒皮靴的形状，所以人家做靴子做得好。 这个手工制造业这种还是挺好的，就是如果你去意大利有时间可以去定制一双什么鞋，这样也是可以的。 我在佛罗伦萨应该是一个皮具之乡是吧，我在那儿买了一个包，我的朋友在那儿买了一双靴子，然后那个靴子他们都要当时量，